Oh,

Oh, yeah.

站树梢，春风摇梦摇，不觉间三月星又来又来，心情仿佛好，万水洗 Whoa!

Oh! 两个包子，你更甜，我的甜。十六个娘们都凑一起，多么是草别成盆，多么是草别成盆。 那是豌豆豆，也是秧歌根，自你眼下见了他的娘亲，我的天儿啊，静静是望着不要 女人。